大家好，我是零二， 我是一八， 我们是 5520。现在时间是6月28日星期一下午1:18。 好，老样子，我们一样先聊一下近况好了。 大家有发现我们六月录了3次音吗？ 对，我们很上进。 因为六月就是整个月我们都在防疫期间度过的，所以 简单来说就是很闲嘛。 这个时间如果多囤点片，我们可以休息 后面休息久一点。 我们好坏哦， 难怪我觉得为什么六月我特别累的感觉，因为一直跑来跑去。 最近疫情好像有稍微趋缓一点点，就是确诊人数那些的 有降到100以下。 对，但是屏东那边有出现就是变种病毒，好像是秘鲁来的印度病毒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但它的那个传染力是原本病毒的60倍，然后年轻人感染的几率好像又在这2.5倍，反正就超高， 非常可怕。 大家知道在 SARS 的时候有一首就是很多艺人一起合唱的歌吗？你知道吗？ 公益歌曲吗？ 对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，手牵手。 你知道现在小孩已经不知道《手牵手》这首歌了吗？ 这样其实让我蛮吃惊的， 因为 《手牵手》算老歌吗？ 对他们来说是哎、欸，那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SARS 那 是国小， 对， 上下1994。 如果是我们国小的话，现在大学生应该是什么幼稚园之类的。 哦，那肯定是没印象。 正在暴露年龄的我们， 可以理解啊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要隐藏啊。我们前两集不就是大喊特喊自己20几岁？ 对，然后。反正我朋友有录这个翻唱，然后他就在旁边打说就是老歌新唱这样，然后现在还在就学的大学生就回复那个现实动态问他说，为什么是新唱啊？ 哦，他们以为这首就是新歌， 新歌 他们以为是新歌， 没错，他们已经不知道《手牵手》这首歌了，我很吃惊哎。 那对你来说的老歌是算哪一种叫做老歌？ 对我来说，老歌至少要什么香水有毒啊？ 香水有毒是谁的歌？ 糟糕，好像是什么彭羚之类，是吗？ 彭羚，你真的很老。 是彭羚吗？ 我没有听过彭羚。你有老灵魂、啊，对，因为你去唱歌的时候，你都唱就是那种很老的歌。 我会唱这首，还会唱， 还有唱囚鸟啊。 囚鸟的啊，囚鸟才是彭羚。哎、欸，那个香水有毒，我忘记是谁了。 因为是你唱过囚鸟，才知道原来有这首歌。 哎、欸，囚鸟很好听、欸，哎， 是很好听，没错。但我从就是在你。唱以前我是没有听过这首歌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 可是你们去唱歌的时候，会不会唱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爱唱的歌？ 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家其实不太唱歌的。就对我来说，我印象中的老歌，可能张雨生对我来说，可能就真的已经算很老了， 可能我都没听过的那一种。 我印象中的老歌，就是第一名应该就是刚刚说的《囚鸟》，再来就是《听海》，这两首就是我妈去唱歌绝对会唱的，所以我才就是学会这两首。 听海我也觉得应该是老歌，嗯，还有像什么快乐天堂那种，就是国小音乐课本会出现的。 快乐天堂好像也是类似公益歌曲，对不对？ 它好像是在讲那个保育动物的事情的，然后也是有一群艺人，好像还有王力宏，还有谁吧，大家一起唱的。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是国小课本里面会有，然后要吹那个纸笛谱。 嗯，我记得。 对。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你的近况好了，之前好像大部分都是聊我的。 对，我最近呢，就是人生有一个，也不算人生有一个重大转变了，就是最近生活有一个重大的转变，就是我准备终于要搬家了， 正要离开漏水的房子。 除了漏水之外，就是最近不是一直跟你讲说在施工吗？嗯，我就认真回去看了一下，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施工？他从去年10月、11月就开始施工到现在。 很久哎、欸，你早上都不用睡觉。 超久，今天早上也是。他今天早上，而且声音是变本加厉，他真的没有在跟我客气。 他今天在做什么？ 他今天好像在转动、欸，他就是这样咚咚咚，然后就超大的声，我觉得我家的玻璃都快要被震破。 我以为会是滋滋滋， 那个是前阵子。然后我就试着找了就是各种方法去对抗那个噪音。然后之前的话是买那个耳塞，嗯，那之前声音还没有到现在这么猖狂的时候，那还可以就稍微挡一下。但现在它真的是太过夸张了，是我在塞耳塞都没有办法去挡住那个声音，我就只好用另外一个外力的声音，然后去就是跟它对抗。我 觉得外力的声音是 什么？就是我会开 Spotify， 然后就是开那个雨声、下雨的声音。 我以为你会播放5520的 Podcast， 没有没有，我没有5520的 Podcast， 它太宁静了。 OK。 然后那个人声很容易还是会被那个就是对抗不了， 嗯， 无法对抗， 嗯。 然后像 Spotify 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它的主题就是下雨的声音，然后里面就以一系列全部都是下雨的声音， 没有别的杂声哦， 没有别的，就都是下雨的声音，就是各个不同场地，比如说有在森林啊，有在大马路上，有在伦敦啊。 等一下可以传那个播放清单给我吗？ 可以啊，因为那其实蛮好睡的， 哦，因为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大家知道 Clubhouse 吗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我就会开那种聊比较平静、不会大笑的房间，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睡觉。 我有时候也会听那种谈话性的东西，可是会变成是说我很认真在听里面的东西，然后还是睡不着。 你就已经决定要睡觉了，还给我花脑袋在那上面。 对啊，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，就是要放一些比较动脑的。所以我就后来找到了下雨的声音，蛮适合去，蛮适合去睡觉的。然后声音也够大到可以去抵挡外面那个咚咚咚的声音。 我后来就最近因为都在家里，然后真的没事，所以我就会开始滑一些直播，然后我就发现有些直播他到睡前，譬如说他准备要下播的前半小时，他就会开启一个类似电台模式，他就会开始跟他的观众讲一些 用一些比较有磁性的声音讲故事，我都会撑那半小时睡觉，我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，然后听他讲话。 欸，你其实也蛮适合做这件事情的。 你说我讲话给别人听睡觉吗？ 对啊，因为你讲话蛮有磁性的。 我们公司的同事，我有让我公司的其中一位同事知道我在录就是 podcast， 然后他说他都会听我的 podcast 睡觉，我觉得超感动。 因为你的声音蛮有磁性，蛮好听的。 谢谢。 像我就是一直唱台湾国语，打坏了整个节目。 不会的质感。没关系，你就负责把所有东西简化。 对，我就是把东西都简化。 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其实我们原本是想要跟大家聊电影，我们是想要跟大家聊《盗梦侦探》跟《全面启动》这两部一起讲。 对，原因是因为你之前就是说过你蛮喜欢科幻电影的。 对。 那我们就想说有一阵子没有聊电影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样子。结果殊不知，以我们两个的小小脑袋， 我们的智商， 对，无法聊这两部片。 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，天哪，好深哦，好深，真的没有办法给大家新的东西耶。 就是我们两个聊，可能也会 聊到没什么内容这样子。 像我们之前聊《灵魂急转弯》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念设计，然后我念音乐，这一部刚好就是这两个元素。 对。 然后我在想，这部如果我们念心理系有多好，我们就可以聊爆耶。 是，虽然我以前也有读过一些心理学，可是这可能就是真的需要读很多的资料什么的。 我昨天晚上原本想要报个佛教，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回桃园，就是很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回去了，想说这边比较趋缓，所以回去一下。然后我去看我妈的书柜，里面有一些关于梦境的解析，打开看大概就是三页，我就觉得 想睡觉了， 不行嘞，果断放弃。 好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以这两部电影就是为主题，然后先聊一下梦境这件事情。 对， 但以防有人还没有看过就是这两部电影，就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两部片到底在讲什么。 好，这一 part 给你发挥。 好，盗梦侦探它是日本的一个动画导演金敏的作品，他的作品就是常会被跟宫崎骏就是并驾齐驱，然后金敏的作品，他常就是会探讨到就是虚拟跟现实，然后虚幻跟真实之间的交错。那《盗梦侦探》这个故事呢，他就是在讲说，有一个就是医学的研究机构，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要治疗心理疾病、精神疾病，那他们就是开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机器叫什么 ？DC Mini。 对 ，DC Mini， 没错。那这个 DC Mini 就是可以让那个医生或者是治疗的人员，就是进到患者的梦境里面，然后借由梦境的潜意识的部分，然后来去治疗他们的心理疾病。简单来讲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个 DC Mini 就是被一些人就是滥用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是说，造成了一连串的，就是人们的梦境就是变得混乱，对。彼此交错，然后彼此混乱，然后让人们就是会搞不清楚现在是在虚拟还是在现实。那以为自己在梦境里面的人，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就是不合常理的事情， 嗯， 然后导致可能就是会受伤啊，或者是甚至死掉啊，这种事情。 哦，对，他们会类似冲出高楼的窗户，然后掉下去。 对，反正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医疗小组里面的女主角， 他就是穿梭在现实跟梦境之间，想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。 嗯， 讲的很简单是这样。 对，讲很简单是这样。 对，讲很简单是这样，但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支线，就是在讲说关于潜意识啊、跟梦境啊、本我跟自我的一些互相的纠结这样子。 这些我们就交给心理系，如果有想要跟我们探讨这部电影的，欢迎寄 email 给我们。 对，因为它虽然是动画电影哦，但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就是讲的蛮 很深 很深，然后会有很多的意涵，然后很多的支线都各自有各自的隐喻在。 嗯， 那我个人就是也蛮推荐的。那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在看那个《盗梦空间》 全面启动， 全面启动，对对，全面启动台湾翻译。那原因是因为，之前有一些传闻啦，就是好像是说，就是全面启动的导演有参考了《盗梦侦探》的一些就是原型，然后来去拍这部电影。但 看完之后真的觉得有 是有啦，但是导演本人好像没有证实这件事情，所以就他可能只是一个都市传说的感觉。 OK， 都市传说。 对，但两个其实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看的。那《盗梦空间》不是《盗梦空间》，我是讲错。全面启动的话，它就是架构又再更简单，它就是在讲一群人，就是他们是可以进到别人的梦境里面，然后可能去盗取别人的记忆啊，或者是篡改别人的记忆。但是篡改别人的记忆这件事情，相对来说就是比进到别人的记忆，我是不是一直讲成记忆？其实是梦境， 嗯， 对，进到别人的梦境里面，然后去做一些事情，或者是知道一些事情，这样就是有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某一天有一个就是很有钱的，就是集团的财团的人，他就是委托那个，就是他们叫盗梦者， 嗯， 就是委托盗梦者，他去另外一个他对手的集团的一个就是那个叫 继承者， 对，继承人，就是希望可以去他的梦境里面，然后去篡改他的记忆。 嗯， 就是透过进到梦里面篡改记忆，然后让他们就是有商业上面的一些就是 抗衡，也不是抗衡，就是继承者那个集团已经就是太大了，好像是太大了。然后委托者这个人就是刚一开始讲那个公司拥有者，想要让他们可以抗衡一点，就是不要那么庞大， 对对对，反正就是 为了要改变那个继承者的想法，所以就委托了那些盗梦的人，就是进到他的梦里面，然后去一样去改变他的潜意识，这样子。嗯、简单来讲也是这个故事，但是其实这个只是一个为了让故事就是顺着流畅去讲，但其实里面重要的其实是主角他那个部分。 嗯， 对，主角他自己其实就已经有跟他的老婆，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就是有被困在梦境里面， 嗯， 长达很长的时间。那现在，那这个电影的主故事就是在讲说，他进到别人的梦境的同时，他自己也会被以前的那些梦境所互相的干扰，导致他现在也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在梦境还是在现实。 他还有一个概念是说，梦境的时间会过得比现实生活慢。 对， 所以他们如果在里面已经生活了50年，可是他们一觉醒来，就是等于他们做的那个梦，总共在里面经历了50年， 嗯， 可是他们一觉醒来发现，哦，好像才隔天，或好像才到下午而已， 或是几个小时这样子。 对，等于他们要再去经历一次新的50年吗？应该这样讲吗？ 这件事情，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？是觉得可怕吗？还是觉得其实好像还蛮幸福的？ 我觉得可怕。 我也觉得可怕，欸， 因为你想，你已经经历了50年，在那50年里面，你们的梦境只有你们两个。可是你醒来之后，你发现才下午，所以你刚经历的那些都没有了，欸， 而且心里会特别的疲惫吧？就我以为我已经走完了一生，结果醒来之后发现，欸，我其实才过了一个小时， 对， 怎么 还 这么久？ 一次， 对， 很痛苦，欸， 那绝对会是一个蛮痛苦的。 嗯， 对。但反正这两部电影就是简单来说是这样啦，我讲的很难听。 不会，我觉得讲的非常好看，欸， 哦，真的吗？我讲的非常好看吗？ 讲非常好看， 你有鼓励到我，哎，欸， 让人家想去看。 因为我的技能就是把电影讲得无聊。 没有，你是比较会重点整理。我应该这样讲，重点整理小达人。 我都把它讲的，我之前有讲忘记好像介绍蜘蛛人吧， 然后 我朋友就说你把它讲好无聊，我一点不想看。 哎，欸，你朋友很过分，欸。 但我自己也确实觉得我好像把它讲得蛮无聊，但是反正撇开我所讲的那些简介跟介绍，这两部片真的非常值得一看。 我前阵子有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譬如说，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盗梦者这样的职业的话，嗯，我想现在应该世界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真的在执行这件事的吧？ 欸，我觉得很难说，欸， 它可以被说成是科幻电影。 是因为没有人在做这件事吗？ 但我觉得科幻电影的定义有可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它不是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 也是，嗯，我很同意这个，因为这个感觉很像我以前很，我现在也很爱的一部电影是《回到未来》，它里面有一双鞋子，就是以前做不出来，可是后来到我们现在就做出来，好像鞋子会发光还是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， 嗯、 可能好几年前做不到，但现在做到了。 嗯嗯，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的话，会有一些什么治安危机？ 我觉得不止治安危机，我觉得是人的整个心理状态都会失衡耶，你会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、嗯、 在哪里， 在哪里。对，我看完那个 全面启动的时候，我就同时有这样子的感觉。 嗯， 我觉得我现在到底是在做梦，还是真实的世界？ 再加上潜意识它是一个欲望释放的地方。 对，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的解析，他是说也不要觉得这些欲望就是负面的，他可能里面掺杂了很多人性的最原本的样子，可是就是因为你有这些欲望，所以才导致你在现实生活中愿意去努力执行成为就是完整你的欲望。所以为什么人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利，也是因为这些梦境，这些潜意识的推动。我就觉得这个讲得很好， 嗯，也是有一些正面的 事情。但是如果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那些欲望全部在梦里面实现的，你觉得现实中生活的人还有活下去的动力吗？还有生活的动力？ 我没有，等一下，我一瞬间觉得没有。 因为如果照你刚刚那样讲的话，就是潜意识是推动生活的动力， 嗯， 但是如果我在潜意识把所有事情都已经圆满了， 哇，我不想起来。 所以人会不想起来，对不对？人就会 只想要活在梦境中。而且做梦的时候啊，就是人的感官是跟在就是醒来现实世界中的感官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你会感觉到痛，或是你会感觉到下坠，或是你闻到听到的都是跟现实世界醒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 对，我觉得他还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你做梦的时候你真的会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到达那个地方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在那里了？ 对，没有一个前因后果。 沒有人記得，对， 这件事也蛮有趣的、嗯，但也可以就很顺理成章的解释啊。 然后人家都说，我有看过另外一个解析是说，如果你一直在反复做同一个噩梦，其实你会有点疲乏。 嗯， 就有点像我之前， 我好像之前也有这样过，就是一直梦到类似的东西。 嗯、就像我那天分享，就是鬼压床这个经验。 哦、 我说我如果做到某些梦某些形态，我就知道下一秒来了，我可以在这前一秒之前起床。我觉得 这其实是不是某种意义来说你算是会控制梦？ 我真要讲，我那天就是在想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刚好聊这个主题是不是也有一点像，就是他们是说、嗯、我看到的那个梦境是那个解说是说，如果你已经做了非常多次这个梦，你开始慢慢对它疲乏，代表你的害怕也开始慢慢缓下来。 嗯， 你如果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解决你的害怕的话，你在梦里控制你自己回头去看它， 这是一个治疗法。 对，回头去看那个正在追逐你的东西、嗯、就是等你慢慢缓下来，你如果还一直梦到的话，你就去看，那你就会看清楚到底追逐你的是什么，然后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它是哪一个事件、嗯、你去解决它，也许你就可以度过这个噩梦。 这好像是透过控制梦的方式去治疗创伤的一个方式。 可我觉得真的能做到的人 很厉害耶， 很少吧，少之又少，说不定心理医生 就是能够控制梦这件事情、 嗯、 你会想要控制你的梦吗？ 我会吗？会吧，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会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啊、 嗯、 我如果刚好就梦到了差不多的事情，那我真的会很想要在梦境里面完成。 那我真的不想醒来。你有曾经梦到什么然后就真的不想要醒来？ 有啊，你就是刚醒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再立刻睡回去，努力的睡，努力的睡， 看能不能再回到那个梦。 对，通常都是梦到一些很肤浅的、啊， 很肤浅，譬如说 跟偶像共处一室这种、啊，跟偶像交往啊，就是肤浅的宝啊、 我好像没有梦到跟偶像交往过。 我没有梦到跟他们交往，可是我梦到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，然后可能就是 做 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。 没有那不可描述。我觉得我跟我朋友聊到， 我是太龌龊了。 反正我有一个很爱看动画的朋友，他就会跟我聊一些什么幻肢之类的东西。 嗯、 你知道幻肢吗？ 我知道幻肢啊，就是 听众 女生很兴奋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好像快要站起来了。 对，哎、欸，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吗？不理解的话，寄 email 给我们。 女生就会说硬了硬了， 我们想解给你。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就算在梦里面或者在潜意识里面，我都不敢有这个东西。 清心寡欲， 就是我没有到清心寡欲，可是就是这个东西会使我害怕。 所以你连在潜意识里面都无法释放自我的意思？ 我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有这个东西，因为有些人他们会说他们会有幻知，我完全无法体会，我会怕，我怕这个东西。 Oh, OK， 所以对欲望本身这件事情， 所以我在梦里面基本上也不会梦到什么跟幻知有关的，我可能就是梦到一些很甜蜜的举动，是可以被外人看到的，不是那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我又没有说什么，你干嘛自己额外解释？ 我不知道，感觉你在想这个。 我前阵子就有梦到一个，是我醒来之后非常的惆怅跟难过。 嗯，内容是什么？ 内容就是我梦到我跟我男朋友就是相聚了， 然后 在里面就是去约会啊，然后干嘛的。 这种是不是就不想醒来？ 非常不想醒来，而且就会觉得梦很短。我好像在里面我才觉得过五分钟，然后我就醒来了。然后我醒来的时候超痛苦，我想说，我想赶快回去再睡一下，就再也没有梦到了。而且我最近就很想要尝试，想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那是不是我可能在睡觉前，就是可能多看他的照片，或是多跟他聊天，是不是我就可以梦到他呢？就想当然没有。 哎、欸，我有， 你有，你很厉害耶！ 我不是故意想要梦到这个人，我甚至也没有就是意识说我是想要梦到这个人。可是因为我最近睡前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会听那个电台， 嗯， 然后那个是一个女主播，然后长得很漂亮，所以 长得很漂亮， 对， 重点。 然后我就在梦，我就是听完然后睡，然后就会梦到他。 嗯 嗯， 你很厉害，是不是越刻意就会越是 哦？有可能，它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对不对？压力膨胀， 有一点吧。 嗯， 对啊。但有我之前还有梦到，就是真的有梦到男友。 嗯， 但是他跟我讲分手，然后讲就超难过，然后还传讯息给他。 你觉得梦到分手跟梦到就是？很快乐的相处，哪一个你比较不想醒？ 不想醒来吗？ 对， 那当然是快乐在一起啊。分手就赶快醒来、啊， 我就讲是 分手就赶快醒来啊，吓都吓死了。那个真的会起来的时候，哦，我觉得好累哦。 可以说说看，大概是多久没见面？ 现在应该一年，我想一下，一年两三个月吧。 哎、欸，我们真的可以开一集来聊远距离哎。我觉得你们 很 厉害，很 适合聊。我们现在已经416天， 我没有办法 远距离哦，不是在一起的日子，是远距离哦。 哎，我没办法说什么，因为我现在光是大概快两个月没见，我就快呆了。 前两个月、前几个月会是最痛苦的时候，后面久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说生活还是要要过， 嗯， 对。但当然都讲得很简单了、啊，可是就是你真的经历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。这真的也算是挑战我的极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极限还可以到哪里。但中途是就是真的有几度的时间是真的觉得很痛苦。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痛苦的感觉了、 上一次感觉到痛苦可能是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前有觉得痛苦的时候， 所以它是一段一段， 它是一阵，对对，一阵一阵的、嗯。你有一阵子突然就觉得哦很难过，可是有一阵子就突然觉得哦好像又还好。但是难过完了的后面那一段时间，你就会觉得啊，生活还是要过。它就是间接性的。 我们开一集来讲这个，因为我也觉得，就是我会有理性跟感性的时候。 对， 譬如说满分是10分，我不会永远都10分爱我女朋友。 啊，我懂。 他总是会有一个低潮或什么的，可是并不是对方做了什么，而是就是你自己心里的状态、你的环境、你经历了什么、最近过得怎么样， 我有 時候都跟对方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 嗯， 但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种，不知道是觉得好像背叛了对方嘛，我会自己心里有一种就是心虚的感觉，或是对他觉得感到亏欠这样子。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说我有分理性跟感性，就是我的理性都会一直拉住我自己。 嗯， 对。不然我觉得我跟我女朋友早分手 了，就是让感性行事的话， 对 ，OK， 我们拉回就是梦境主题，这个我们之后开集， 之后再聊好了。 对对对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远距离的心得。 那我们来聊就是比较 印象深刻的梦好了。 好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梦是什么？ 我印象最深刻，其实梦很快就忘记，很少人可以在醒来之后还记得梦的所有详细内容吧。可是我那天就是刚起床睁开眼睛，我立刻就录语音给我女友，因为她太长，长到我觉得我要把它记下来。好，我就跟就是听众们分享一下，它是一个我梦到我回到大学一年级，然后我是刚开学第一天的新鲜人。然后念音乐班过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你的大学同学基本上就是你的小学同学，加国中同学，加高中同学，再加一些别人的国中、大小学同学， 就是 remix 版这样。 对。然后我那天就梦到我是大一，然后我旁边坐的我现在正在念大三的同事，现实生活中，然后还有一个我高中的好朋友，然后我记得还有两三个人是我国中、高中、国小的同学，可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。在一进到教室的时候，我就互相介绍他们认识，就是老师还没有来。然后我们的座位很像以前高中的教室，不像是大学那种排好的，然后看起来很陌生的。那间教室感觉就是很有归属感的，它是一个先一个么字形。然后里面再有几个位置，这样么字形里面也有在排成，就是一排一排一排这样。然后介绍完他们认识之后，第一堂课是国文课，然后老师就发了一张考卷下来。国文老师是两个有年纪的女生，然后那张考卷的内容全部都是填空题。然后他与其说他是国文考卷，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性格测验，因为他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问卷，就是你填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他有点像是他老师最后会告诉你你要注意的事情，这样很酷吧？他的国文课，然后最后他有写一篇文章，然后最后一大题啦，然后我好像写的还不错，所以老师有给我一个什么号码牌之类的， 号码牌， 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那张号码牌后来就遗失了。然后那张国文考卷我写到哭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感性就写到哭。 但你还记得你写了什么内容吗？写到 我不记得，但我只记得我有哭出来。然后画面就转跳到另外一个场景，那个场景并没有说明是什么课程，但是在我的想法里面，起来之后的想法，觉得它应该是历史课。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新科技，就是它可以让你实地去体会那个事件发生的当下， 有点像 VR 那样。 对，可是你人在里面，就因为你像 VR 就是眼睛嘛。可是如果是实境的话，就是你整个身体都在里面。 哇，你这样算梦中梦吗？ 欸，我不知道欸，但就是我实际进到了一个事件里面，然后他是两男一女跟我一起同行，所以我们总共四个人。他是在一个山丘的小庙里面，我们从庙走出来有一个斜坡跟花圃，然后看到有蛮多建中的学生。跟我同行的两男一女就去跟其中三位建中学生，三位建中学生也是两男一女哦，可是其实建中应该是没有女生的，但在我梦境里面有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欸，可以跟你们交换衣服穿吗？” 啊，什么意思？ 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就这样问，然后那个建中就很拽，就说：“不行欸，建中的制服就是只有建中生可以穿。 是”是不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觉得建中人很鸡掰？ 欸，没有， 所以才会表现得这么鸡掰。 但就是很拽，都不知道拽屁。然后再往下走一点点。有柏油路，然后柏油路再往下，它就是一个一大片下坡，远方是一片海跟沙滩。我有讲出西子湾三个字，所以可能那个地方就在高雄。 在高雄， 对。 Okay. 然后我说出西子湾之后，我就看到柏油路上面有还是非常多建中学生。我突然听到枪声，然后我就是开始转头在找枪声。 话锋一转。 对，在找枪声从哪里来。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只身一人了，已经没有就是跟我同行的伙伴。 对不起，你刚刚说你只身一人，我想说你是资深艺人，想说你在里面为什么变成资深的艺人。 不是，反正我就这样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发现建中学生正在被杀害，然后我就往上坡跑。 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栋建筑物有一点老旧，我就走进去。我是第一个走进去的人，然后另外一个门也有一个人走进来，就说：“哦，我刚刚把那边的门关上了，这样他们比较不会进来。”然后突然我后面也有一个人走进来，说：“哦，我把这边门也关起来了。”然后那一栋建筑物，我在梦里嘴巴讲出来是中立艺术馆，可是我知道中立艺术馆长怎样，就不长那样。就是中立艺术馆，因为后来有翻新，就近几年的事情。嗯、然后，但那个它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文化演艺中心，类似这种地方。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就待在这里吧，感觉他们就比较不会找到我们，因为在外面就全部都没有建筑物了，就只有这一栋。然后后来我就往上走，大家知道演艺厅就是会有上坡，就是那个观众席 的位置。 对对对，我就往观众席一格一格往上走，走到最上面，我发现左手边有个门，然后我就走出去，我就开了门，然后我回头跟那两个人说，我觉得如果要就是逃出就是他们的就是追捕的话，应该还是要再继续往上跑。然后我就走了，我就往上跑，我也没有帮他们关门。我就往上跑，反正我的梦境就结束在我一直奔跑途中。然后在我在柏油路听到枪声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有想到一个历史事件，所以我才会觉得应该是历史课。我就想到我在梦里讲出来的是建中杀人事件， 嗯， 可是在现实是建中杀人事件，可是在梦里面被杀的是建中的学生，然后现实生活中历史事件是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。 我知道这件事情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错，就是历史课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可能那一阵子就又想到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超爆长的，应该是六小时吧。 我还没有看过，但我听说 我分两天把它看完。我一天看三小时，觉得 很 累， 很 heavy 耶。 它很，你看过吗？ 我还没有看过，因为我觉得它一定很 heavy。 它很安静。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非常安静，可是它好像是因为在音乐上有什么突破，所以我选择看。但是我后来我对这部的印象还是很薄，音乐上，因为它整部都太叙事了，太真的在讲述一个历史事件。 嗯， 反正就是一个建中的夜校生，然后比较混，成绩不好，然后杀了一个绿茶婊的故事。 你把它讲完了， 对， 结束， 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杀了一个人。 所以你在做这个梦之前，你是有在回去看那部电影吗？ 也没有，只是我对于这部电影是有印象的。 嗯、 然后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梦到追捕。然后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会解梦的人， 嗯，你就跟她讲这件事， 对，我就跟她讲，她就问我说，我近期的近况是不是有认识新朋友？然后。是不是有些事情觉得很困扰，绕不出来？他觉得被追捕就是有困扰，让你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的， 有压力。 对对对。然后我妈其实之前也有跟我讲过一些就是解梦的那种，像是如果你今天梦到这个梦境，它的色彩是很鲜明的，就代表它有可能是预知梦。 Oh. 那如果你梦到的色彩比较低阶，是叫低阶吗？就是 黑白的吗？ 不是， 灰阶，彩度比较低。 对对对，谢谢设计师，彩度比较低的就代表你是困在过往的回忆里面，有些事情你想不明白。 但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梦里是有颜色还是没颜色？ 你起床如果刚起床，你还可以回想得出来啊。 我每次都记不起来，我每次都不记得我到底做的是黑白的梦还是彩色的梦。 很难会黑白吧？可能就像你说，彩度比较低。 嗯嗯 嗯。你是不是要分享预知梦？ 哦，对，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印象深刻的梦嘛。我印象深刻的梦，我其实也梦到过蛮多印象深刻的，可是都是比较负面的。 嗯， 比较负面的可能所谓就是我可能就是被人追赶，不会是被人追的那个。 所以你也是， 或者是说我大骂别人，或者我跟别人吵架。 因为梦到追赶的时候，你那阵子会觉得有事情是想不透的吗？ 想不透吗？应该是说可能状态不是很好。 嗯哼， 对，所以就是很容易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吧。就是某一段时期的时候是一直都很有压力，就会一直被梦到被追啊。 嗯， 但是前阵子我也是很常梦到就是跟别人对骂大骂那一种， 好怕哦。 但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吵架的人。 我本身就是不太会跟别人吵架， 嗯， 所以在梦里面就是那种就是是真的大骂的那种，就是吼得很大声那种，我醒来都很累， 醒来觉得喉咙破了， 醒来都超累。但这不是我要今天要分享的重点，今天我要分享的算比较偏正向一点， 嗯，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梦到一个我觉得算是预知梦。嗯，但那个梦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情节， 嗯， 它就是我有一天就是在做梦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场景。那个场景就是有床铺啊，然后有上下铺，然后看起来好像是我一个人住在外面， 嗯。 然后那时候醒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法是说，哦，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？因为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，其实是处在压力很大的状况。 哦，对，家里管得很严，爸爸希望你在家。 对，家里管得很严，然后就是升学压力又很大，我就从来不觉得我可以就是离开那个环境。 嗯， 我那时候当下就是觉得我自己被困在那边，然后我那时候遇到梦到那个梦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？ 嗯， 就心里还是有一种就是伤心的感觉，但那个我就过了就忘了，但是那个场景我印象还很深刻，就是都记得这样子。然后再一次遇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是我搬到宿舍的第一天，我在上铺的时候整理床铺的时候，然后某个角度我突然想起来所有事情，有点像是你知道神隐少女就是白龙想起他的名字的那一刹那 的 那个睁开眼的感觉，我就突然惊觉到说，原来我高中的时候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发生，现在实现了。 嗯，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做就会是预知梦，就是会有一个即时感在，所以我那时候当下其实心里是觉得很感动的，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突破了那时候自己给自己的框架 ，OK， 然后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，这样子。 我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误解，我后来都会把它解释成误会，因为我实在是太常发生，觉得有即时感的空 间。你是很常发生的人哦。 对。可是我又会觉得我哪有那么会梦，就是我会另外有个声音就是把我打醒说不可能，一定没有，这样 你的理性在解在 理性又在拉扯我了。 对， 嗯， 但其实潜意识很难说啊，就是我其实真的蛮相信有预知梦这件事情，但他不是把就是未来的所有事情都跟你讲，他可能只是一个某个场景， 嗯， 然后可能你就是梦到了之后未来会发生这样子。因为我好像除了这次这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次之外，也有其他几次，但就是比较小的事件这样子。 我其他的那一次就是在分享鬼压床给大家的那一集，嗯，大家可以去听，就是在鬼压床前什么前一刻醒来什么超自然现象那一集，我忘记是 EP 几了，可以回顾看一下， 好像是 EP 七吧，还八 之类的。对，大家可以听听看。 嗯嗯，好，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。 好， 就是如果现在就此时此刻， 嗯， 你会希望你现在是在梦里面，还是你是在现实生活中？ 是不是因为你说，电影里面有说会分不清楚， 就是主角到后面我们看完那部电影之后，那个全面启动， 嗯， 你会开始怀疑说，就是那个结局到底是主角他还在做梦，还是他真的醒来了？ 哦， 因为结局没有明确的交代吗？还是说其实就是从头到尾根本没有盗梦者这件事情，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做梦，他还在活在自己的梦境里面，他只是在梦里做了一场冒险。 我觉得梦跟现实算是没有到那么不好分清楚，虽然你在梦里的时候。应该说我现在当然不会觉得我在做梦，可是我在梦里的时候我不会知道我在做梦，你有办法理解吗？ 我可以理解啊。 对， 但应该是说我想要知道的是，如果现在你是在做梦，你会想要这个梦继续，还是你想要赶快醒来？ 哇，怎么那么难啊？你刚刚明明就已经先告诉我你会问我这一题，可是我还是想不出来。我刚刚只觉得说就是因为现实中你会真实的去经历太多痛苦的事情，然后那些都太在伤害你了。 嗯， 所以我刚其实一瞬间我会很希望梦里可以是现实， 嗯， 可是我现在又想想说，不对啊，我明明就没有控制梦的能力。我们 不要去考虑，就不要去考虑说自己能不能控制梦，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录音的这个当下， 你会希望它是梦境吗？还是你希望它就是现实？ 这个当下我应该会希望这是现实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逃避心态的人， 嗯， 这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。然后， 嗯， 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如果没有不是经历这一段人生，那我并不觉得我重新来过会遇到更好的事情。 嗯， 我确定我已经经历的这些是我可以承受的，我都走过来了，我可以 handle 这些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如果在以前的人生，我在遇到，不管是我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事情。可是同时，这就是两面， 未知嘛，对，害怕面对未知的事情。 没错，我害怕面对未知的事情，所以那些不好的我可以承受吗？当然，也许，然后如果你有相信平行时空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可能正在经历更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他过来了。可是我不知道，以我现在这个本体。 嗯， 我可不可以去承受这些？ 嗯， 所以我可能会宁愿现在就是现实。我前面那些经历过的都过去了，然后我做得到。我去把握，我去我对于已经做到、已经完成的事情比较有把握，应该这样讲。所以我会希望现在就是现实。 嗯， 你呢？ 所以你现在其实对生活还算满意是？ 不会不满意啊。可是我不觉得那些，譬如说。真的过得很辛苦的人，他们会觉得重来一次比较好，你懂吗？因为就算是过很，就是一苦还有一苦苦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极限是什么。你可能会，如果他重来一次，不一定会比较好。 就这是一个赌注吧，就是有可能好，或是有可能更糟。 嗯，对， 就取决于你对于现在的生活。到底满不满意这样子？ 我觉得算是不会太差， 嗯， 我觉得称不上真的什么很满意或什么，因为毕竟你看26岁、27岁，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26岁、27岁，就是大环境定义下的成功， 是 会有点羡慕他们是一定的吧？可是我不知道， 超羡慕啊， 对，可是我从来真的就会变成他们吗？不一定啊，我可能会变得。我也许会变得很成功，可是我可能会讨厌一些我自己的个性。可是我现在没有不喜欢我自己。 哦，这才是重要的地方。 我觉得一体两面。如果你要变得很成功，你势必要伴随一些不是你现在的样子，因为你、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才造就你没有办法变成他们。可是当你要变成他们之后，你必须附加一些 原本 不是你的东西。对， 原来如此。 对， 你很励志。 那换你。 我的话，我就会最近有一点想哎，因为等待的这段过程实在太过煎熬了，你就会希望说这一段可能会是一场梦， 会希望没有认识男友，还是希望可以跟男友共度余生？ 嗯，应该是说等待的这段时间，我会希望它就是一场梦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待这件事情。 OK， 就是还在澳洲， 或许 会 可能醒来他就躺在我旁边， 嗯。 这是我最近比较有感觉深刻的地方嘛， 嗯， 就是真的等待这件事情，尤其是不知道尽头这件事情，会让人觉得更无助。 对， 就是譬如说，好，我们约好，就是可能2年之后我们就见面，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每天倒数2年什么时候快要结束？ 嗯， 但是现在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没个底。 对， 那个等待就会变成说没有尽头，就会遥遥无期。然后你没有一个就是内心的寄托可以去依靠。 我们好像很常提这件事情，就是你 常 常会觉得 这个我讲我是不是很世俗啊？ 不会吧？我觉得就是这样啊，这是非常 我从去年10月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讲到了今年就是现在几月快七月，我还在讲这件事情。 其实这很常理耶，就是谁会想要谈这种恋爱啊？还好啦，可能有吧。我不要以偏概全，可是我不想啊。 我觉得想的人绝对是，就是愿意等待对方的那个人是值得好的，去让你等待， 嗯， 绝对不会有人想要经历这么痛苦的阶段。 对， 就这真的是内心心理上的折磨。 嗯， 但是如果对方足够好到你愿意等待他的话，那你就是会努力的想要撑下去，这样子。 就算 但有些人是撑一口气啊，就觉得我都已经等那么久了。 哦，我懂。 再等一下，好像也就是觉得没见到面，因为有些人就是在等待那段期间都还 OK， 就一见面就分手。 真的有这种吗？ 也是有这种案例啊。 真的哦。 对啊。 好酷哦。嗯。可是这样不会觉得前阵子很浪费时间吗？算了。 但是处在那个当下，你怎么处在那个当下，你不会觉得就是浪费时间，你就是困在爱情的漩涡里面。 你现在算是困在爱情的漩涡里面吗？ 我算困在爱情的漩涡里吗？我觉得还好。 但我觉得你有很理性的部分啊，你会告诉我说你是因为知道他很好，所以不会想要因为距离就放手。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这个。 对，就是应该说撇开距离这件事情，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分手。 嗯 ，OK。 那距离这件事情是不是绝对必要会就是造成双方分开的原因？有些人可能会，因为我就有认识朋友，他就是非得要就在一起不可。 Fisher 吗？ 对，你怎么把名字讲出来？ 你上次也讲过 Fisher， 我讲他的名字哦， 有啊，就是一印子， 真的吗 ？Triple W， 大家去听上一集啊，球是一箩筐， 对，反正他就是粘着度比较高嘛，应该这样讲吧，反正他就是会很希望跟男友之间就是不要有太远的距离。 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，就是他可以为了男友搬家，而且是搬到离公司超越一个县市， 对他搬的。他搬到了离就是搬到了男友的县市这样子， 我觉得这非常。 然后因为现在还在那个就是在家工作的阶段，所以他现在就一切都还很 OK。但他之后去上班的时候，他就要搭高铁这样子。 这真的是很令人钦佩耶，你不觉得吗？ 我其实某个程度上面我很佩服他，嗯，就是他有一股冲动可以让他去做到这件事情。因为像我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那个冲动，我可能会有冲动，可是我的理性一定会把他压下来说这件事情。不太可能实现， 我完全没有这个冲动，欸，就是即便我是一个超级不能远距离的人，身边的人都叫我去就是中部找我女朋友就住什么的，我都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我有太多太多要考虑的事情了，包含我的，我的工作是一部分，然后再来是，因为我是做算是艺文表演艺术类的，表演艺术很吃人脉，可是我的人脉就都在台北，都在北部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放下这些，就是毅然决然离开，我没有这个憧憬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还是很重要，感情它就是有变质的可能，所以我不会为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为了我的另一半然后放弃我的算事业吧，因为这是我最后最终最终要养活我的条件，我没有办法就是什么都不管。 那你真的很理性耶。 对，不然我早要跟我女朋友分手了。这个到底可以讲几次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容易变心，我两秒就可以变心哎。 两秒就可以变心什么？ 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，两秒就觉得喜欢他。 那女友也是蛮辛苦的。 谢谢女友，在这里感谢她。 我觉得听到不会开心。 会吧？哎，欸，我很理性，欸，我们在一起七年半哎，欸， 说你两秒就会变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欸，我们就快要91个月咯。 但在对于 Fisher 来说，就是他把他的感情就是放得比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 的。我以前也觉得我是这样的人，直到我开始工作，因为以前你就是拿家里的钱，不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什么能力，可是你开始发现你必须要，你会开始发现你没有这个人，可是没有这个人跟没有工作，你怎么选的时候，你绝对选得出来。我觉得我选 得出来，这就是很通俗的，就是爱情跟面包，你要选哪一个？这样 选面包。 嗯 ，OK。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是会渴望自己可以选爱情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冲动跟， 哦。我好像跟你一样，如果这样讲起来，我应该跟你一样， 就是你害怕选了一个就是不确定的结果， 嗯， 那是不是你能够承担那个后果？但他就是不计后果的去为爱往前冲。有时候其实我对这件事情蛮佩服。 我也觉得，因为像事业这种事情就是你可以自己承担的，啊，可是如果像感情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一起建构的。 对啊，一个人说要走，你那 就是走了， 对，那个感情就是结束了嘛。 嗯， 在一起是两方双方说好，可是离开就是只要一个人说走，那就是这段感情就结束。 没错， 这是件很残酷的事情。 突然又从梦境变成就是感情大师来聊天， 啊， 笑死。 对啊，但我之前也跟我男朋友讲这件事情，我就说我蛮羡慕他，就是可以这么冲动， 嗯， 就是决定这件事情。 嗯，我记得你男朋友好像给了你很理性的回复，但我忘记 了。对啊，他给我很理性的回复，他就说他觉得就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像周全一点。 嗯， 尤其是他又在国外。 哦，对， 他也不是说都只是跨县市那么简单的事情。 啊，对，你最近开始学韩文了，这也 是一 个近况。 我昨天就是开，昨天还在上韩文课。嗯，然后我本来是报名那种就是要去外面的补习班上课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就是，如果是看那种什么线上课程，嗯，我觉得就是只看了一天，然后就会摆烂那种。结果后来就是我只是去了补习班一天一次而已，后面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部都改成线上课程。 你有认真上课吗？ 我有，我有。 你很棒， 就是每天都在背那个什么韩文的发音，然后昨天就开始在上那个文法部分，嗯，哦，头超痛。学超久，然后就是所有的单词全部都混在一起，然后因为你知道韩文它的文字又很像图画，你知道， 嗯，我知道， 很多圈圈跟很多格子跟很多线， 嗯， 然后我就会常常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就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。 男友有给你帮助吗？ 哦，有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会，我可能学完上完课的当天晚上，我就可能想要复习一下，我就会念给他听，或者是我就打字，然后跟他说这个怎么念，怎么之类的，就是可以做个小练习这样。同时增加一些话题， 对，增加一些话题。 啊，他也有去学中文的，嗯，所以他、就是、 现在分隔两地，好像就很难有共同生活圈。 就是聊到后面会觉得说不知道聊什么， 而且要解释的太多了。如果我想跟你讲我的生活的话， 有一点，但我觉得就是解释生活这件事情，我不想要省略它。 嗯， 如果你什么都省略的话，那对方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进到你的生活嘛。因为他了解你的生活，只能靠你去分享。 嗯， 对啊，虽然我的生活也没什么特别的， 就像每次分享近况，几乎都是我在讲一样。對 啊，我觉得我好像常会忽略自己的事情了，嗯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明明其实有一些事，但是我自己都会觉得他好像没什么，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好像讲得很乏味一样。我觉得我最近对于生活的感知力有点低落， 跟没有感情生活有关吗？ 嗯，不太算有欸，就是可能生活就是或许跟每天待在家里都有关系 啊。对，现在都每天待在家。 对啊，所以就会觉得说就算好像有些什么特别的，我也很难去真的察觉到这样子。 OK， 对啊， 好，我们来进最后小单元好了， 分享时间。 没错，那今天我先好了。 好， 我想分享一首歌，它是我去年，应该是去年某一次滑YouTube 清单的时候滑到的，因为我之前 不知道这个团体，然后我要来讲他的歌名了，是，他的团，他们是一个团，然后叫 Vest and Hazy， 然后他们的那首歌名叫求救讯号。我觉得很好听的原因是，他中间有用一段是有点像那个，你知道你常去康士美外面会有那种大神功的声音，他感觉是很像把大神功淹在水里的那个声音。我很喜欢那个特效，然后又突然爆出来，我觉得他很有张力，所以我很喜欢那首歌， 很有戏剧效果。因为我有听过那首歌， 那首 MV 也蛮好看的，虽然他是邱浩奇的独角戏， 对 对，但我觉得 主角很帅啊。 OK， 好，换你推荐。 我推荐的话，想说延续今天的，就是也是跟电影有关的主题， 嗯， 我就推荐金敏的其他作品。那我首推的话，会是《蓝色恐惧》（Perfect Blue）。它好像有两种翻译，一种是《蓝色恐惧》，一种叫做《未麻的房间》。那 未麻的房间， 对，未麻就是那个女主角， 嗯， 未麻的房间。然后第三个翻译就是《Perfect Blue》。 嗯， 反正他这一部电影的话，我只是听说，没有，好像没有证实。就是黑天鹅是以他这个动画电影作为原型。 嗯， 对。那我可能不要讲太多吧，就是不要讲太多剧情。反正他就是一个 女偶像叫未麻，他就是为了要成功的当上偶像，然后在演艺圈里面，就是他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导致后到最后就是迷失自我的一个过程。 嗯， 对。我讲的很简略，但反正故事情节在讲这样。Okay. 这个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跟 Fisher。我们大学然后大二的时候在图书馆看，它是要看的要小心，因为它是一部偏惊悚的电影。 惊悚的电影， 对，惊悚的电影。 okay. 因为它讲的比较多都会是也是现实跟虚拟，然后就是潜意识跟本我之间的事情。 清明的动画都是这个， 它蛮多都在讲这样子的议题的，所以蛮多会有一些就让你会觉得 感到害怕的画面、嗯。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，在图书馆就是速度想要尖叫，然后就会自己 忍住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很好看，因为其实它的片长好像没有到特别长，也是一个小时出头，但非常好看。 好，我要找时间来看。 对，非常好看，但你不要晚上看会害怕。 好， 對，推荐给大家，金敏的蓝色恐惧。 好，然后我推荐的是 Vess and Hazy 的求救讯号，是一首歌。 好， 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、 okay ， 欢迎你订阅我们。然后如果有话想对我们说，或者你执行了我们推荐的小物的话、嗯，有什么心得都可以再寄 email 跟我们说， 寄信给我们5520podcast@gmail.com。 好，很赞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 好，现在先这样啦，拜拜。 Bye.